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你好，我是佳驰。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9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今天下午东京残奥会场地自行车男子 C1 三级1000米计时赛中，中国选手李章玉获得了金牌。我国网民规模超过10亿，人均每周上网26.9个小时。昨天自然资源部公布了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主要数据成果。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天下午东京残奥会场地自行车男子 C1 三级1000米计时赛中，中国选手李章玉获得了金牌，并刷新了该项目 C1 级世界纪录。昨天他还在场地自行车男子 C1 级3000米个人追逐赛当中摘铜。再来关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今天在北京发布了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截至今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了10.11亿，较去年12月增长了2175万，互联网普及率达到了71.6%，10亿用户接入互联网，形成了全球最为庞大、生机勃勃的数字社会。报告显示，截至今年6月，我国网民的人均每周上网时长为26.9个小时，较去年12月提升了0.7个小时。昨天自然资源部公布了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主要数据成果，我国耕地面积19.179亿亩，园地3亿亩，林地42.6亿亩，草地39.67亿亩，湿地3.5亿亩，建设用地6.13亿亩。十年间，生态功能较强的林地、草地、湿地、河流水面、湖泊水面等地类合计竟增加了2.6亿亩，表明了生态建设上取得的积极成效。今天中央网信办发布了通知，要求取消所有涉明星艺人榜单，严禁呈现饭圈粉丝的互撕信息，进一步加强饭圈乱象问题的治理。通知要求：一、取消所有涉明星艺人个人或组合的排行榜单，严禁新增或变相上线个人榜单及相关产品或功能；二、优化调整排行规则，不得设置诱导粉丝打榜的相关功能等；三、严管明星经纪公司；四、规范粉丝群体账号；五、严禁呈现互撕信息；六、清理违规群组板块；七、不得诱导粉丝消费；八、强化节目设置管理；九、严控未成年人参与；十、规范应援集资行为。今天是2021年8月27号，距离去年八月北京工人体育场改造复建项目启动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年。工体改造复建现在进行到了什么程度？到了什么重要节点？改造之后的工体又会以怎样的面貌重新回到公众的视线？那么今天我们就跟随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来走进工体改造的现场，一探究竟。进清你好。 你好，佳驰，听众朋友好。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看到的情况。 好的，之前呢，我有很多采访都在工体进行的，应该说是一个比较熟悉的地方了。但是我这次刚进去那个施工围挡的大门之后，我发现我已经完全不认识了。首先呢，原来围着工体的那个建筑物的那些酒吧和饭店全都已经没有了，而且据说施工结束之后呢，外围的这些原来这些饭店所在的地方将全都是绿地。那么整个工体呢，只有那个主体的建筑和门卫还有几个雕像是在地面上能够看到的，其他的这个商业配套的都是改在了地下，包括我看那个效果图就感觉特别敞亮。那么今天采访的时候是整个因为整个改造工程到了一个时间节点，就是完成了政府临时工，也就是地下的施工已经全都完成了，接下来就全都是地上的部分。那么工体改造复建项目一期，它的总规划建设面积呢是38.5万平方米，这个地下呢就占了27.8万平方米，所以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量的完工。那么从大门口来到原来的工体的那个球场呢，发现变化也是特别大，因为原来从几号门进场都是直接是平面对平面的，是直接到球场的，但是现在这个球场改成了下沉式的。我们今天站的那个政府陵的位置是它的平层，但是往下看座位已经是几十排了，非常深。那么工作人员说还需要再往上加盖看台的层数。那么新工体通过这个观赛坡度的一个设计呢，把全场的这个坐席的总数从6.5万个增加到近6.8万个。在北侧看台的原来的死忠球迷看台呢，将新增容量达到1.5万人，

人类会在半年内更新掉身体